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61集，他扯阿英手臂，把人揽在怀里，离得近了，阿英闻到扑鼻的浓郁酒气，男人低沉喘息声呼在他肩膀。 阿姨，我只是觉得日子好像变好了，只是觉得日子变好了。从你在我面前失控痛哭开始，从我发现了你掩藏着的那一面开始，无论好坏我都觉得是好。似乎冥冥当中有声音在告诉我，阿英要真心待我，爱我。我坚信战争终将会结束，我与你心心永印，我们会有孩子，会变老。这前景仅仅想上一想就美好的让人不忍伸手触碰。 阿英抚摸他的头，避开了打了发油的头顶，摸他连接颈部的后脑，有些安抚的意味在其中，嘴里千言万语仍旧吐露不出。阿英承认心里是有些心疼的，僵硬的张口，迟疑许久，瓮声道句：蠢死了。同那个在朱雀大街买炒青豆的竹痕一样蠢。一杯醒酒茶喝完，两人相携上楼，韩听竹边松领口纽扣边缠着他不许走。阿英为他鲜有的磨人而发愁，语气调笑道：不要借酒装疯，知道吗？他拽阿英一起进浴室，含义不言而喻。阿英护着尚在的衣裳，同他上演猫与老鼠的捉捕游戏。 阿英， 韩听竹压低声音，为使全力地把阿英往怀里带，手也不安分着。 一起洗。 不要。他太坏了，嘴上说着不要，可语气却是顶天的撩人。你啊，浑身难闻死了，休想扯我。见阿英挣脱，腰肢弯着扭着，韩听竹眼热心热，但还是没再强迫，立在原地看他走到门边，语气满是无奈地说一句： 阿英真是坏极了。 阿英笑容愈深，举动却是决绝，啪嗒一声带上了门。主卧，阿英在另一间浴室洗完回房，韩听竹已经躺下，一只手臂横在额前，双眸紧闭，以为他睡着了。阿英放轻脚步上床，再关了台灯，室内变为幽静而黑暗。他翻身把阿英搂过来，在他耳边开口： 以为我睡了。 嗯， 我在等阿姨。 真巧，我也在等你，且等了1000多年。开口却仍是：嗯。竹湿的舌从口中探出，仿佛水滴在无人不足的石阶。他轻点他耳垂，有些痒，有些麻，随后唇舌共同附上，是无形的灵药在侵蚀神经。做什么呀？竹寒很急，手已经钻了进去，还是画上暂停，沉在他深深的锁骨。 我问如邪，阿姨，可不可以？ 真真是明明白白的，让人心疼。阿英抱住他的头，暗藏温柔。他从来对他都是那么浮于表面，做多少亲热姿态都稀松平常，只是少了那一点真。他想要的亦是这一点真。点了头，随即而来的是不断落下的细密的吻。是罢，两人皆未穿衣，他把头抵在阿英旁边，张口就啃咬得到那光嫩的肩，引阿英麻着身子躲闪。他躲，韩听竹再粘上去。今夜有些浪漫的不像话，两人竟如同年轻人那般闹个不停，如夏末的蝶，如秋末的夜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先动作渐缓，阿英提上被子遮掩， 自己却穿上了睡裙，再提起袍子，轻声走出门。书房里有女子对着窗外孤零零的月，抽一支仿若没有尽头的烟，是韩听竹的烟。大前门，室内只开一盏昏暗的壁灯。阿音对着手里乳白色为基调的烟盒，发现他好像一直以来抽的都是这个牌子的烟，亦没有问过缘由。阿音放在他身上的真心实在是太少，烟盒被随手扔在桌案上，最显眼的是那方正的檀木盒子，他当初送进清觉宗的时候很是随意，自然没有装盒子。眼下这配的他不喜欢，像是兽盒，寓意实在不好。香烟熄灭，阿音竟也有些手抖，颤颤巍巍地打开盖子，再拿出那座木雕放在桌上。永成，一如记忆中的样子，染上了年岁斑驳的痕，与阿音来说却愈加熠熠生辉，真的分毫都没有损毁，除了他坐时砍下的那块。忍不住在心里念，成善宗师为竹寒建永成池，也是为时时警醒弟子，他心不蠢，阿音所雕永成只是为了明智永成才是罪臣。盯着看着出神回神，阿音忽然发现原本三株的牵绊帘变成了四株，嘴边上横生出来的仔细看色泽有些不对，还在昏昏闪烁着微弱的光。阿音凑近闻了闻，心下确定鬼的味道，是苏小曼身体里的鬼，没料想错的话，用最后一丝力化作了这株牵绊帘，注入进永城。阿音皱眉，表情是愠怒的，心跳有些骤快。我同他的感情岂容你插上一脚。寂静书房里，阿音冷笑着自言自语道，他同竹寒，亦或是同关城，同韩听竹，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。阿音现下仍旧不知苏小曼身体里的是什么鬼，他亦没有心思去追溯，更别说特地回阴司探查。他只知道现下心中很是不悦，比刚刚抽的那支烟都叫自己愈加清醒。他轻声翻寻柜子，试图找一把刀，亦或是个锋利的器具。他甚至后悔自己那把罗刹匕首没随身携带，头脑有一股不受控制的火霎时上涌。终于在韩听竹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找到了一把剃刀，他觉得眼熟，没走多想，拿出来下手很快地砍了下去。那株凭空多出来的牵绊帘顿时被剖掉，永城的池水平添了个坑，但阿音好受多了。那个已经轮回不知多少世的人，他与记忆都要独占。不，不是独占，这本就是他的，旁人怎能智慧插手呢？凡尘无限，俗世敞阔，但情与爱的空间太小，容不下任何旁生出的枝节。书房的窗被推开，一株附着鬼魂的木雕花被从楼上扔下去，相信后半夜会有过路的鬼差把这阴寿尽了的无名小鬼顺便带走，不污世人。剃刀收鞘再放回原位，他没注意下面其他物件，快速合上了抽屉。带着一身烟味，阿音出了书房。猫儿在楼梯旁安睡，有浅浅呼吸声，韩听竹亦在安睡，全然的沉静。他看过永城，了却一桩牵挂的事儿，要怀着一颗珍视的心回到卧房与他同眠。今夜月明星稀，上海滩有人疯有人亡，四处仓皇，可高宅中沉溺，他不见菩提，只觉阿音入梦好甜蜜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